头戴。 哦，这戏老没唱，你甭全提，只要提个俩字，后的词儿全想起来。 来吧， 头戴。 哎，恩团，台台令定台，头戴珍珠翡翠。就您这脑袋呀、啊，这珍珠翡翠、啊， 你这人可气不是？你这不唱戏吗？这个，你真带往哪儿牵呢？ 就是， 身穿绫罗缎衫，是奴换被再现雅，一世富贵荣。 怎么了？ 动不了了？ 什么意思啊？ 不能插线，插线不行。动不了，动搬椅子，搬椅子， 不行不行。 关了关了，关了关了， 我说您不成啊， 关了关了，老没唱， 关了 关了。那干嘛？这儿岔气儿，您知道吗？ 哎哎，这这这，哎， 关了关，随着心，好的好的， 哎， 这都来了，这都来了，哎，这也来了， 哎，好， 不错， 再见，你们工作也很忙吧？ 很忙很忙。 您觉得怎么样？ 等一会儿那给我修修脚就行了。 修脚，我这给你放睡呀、啊，像话？ 有点意思，再来再来点，再来。 甭来了，你不差事儿了。 腿子活大多以京剧选场为题材，而珍珠衫则是传统相声中唯一以评剧剧目为题材的腿子活作品，并且在表演上。珍珠衫也与其他腿子活有着明显的差别，一般的腿子活逗哏演员往往以所谓的戏曲专家身份出现，最后通过捧哏演员不断的正确表演来反衬出的无知，从而翻抖包袱。而在珍珠衫中，捧哏演员一改往常的正统规矩，也以滑稽表演的方式不断直接抖包袱，这种表演方式也正中白全福先生下怀。白全福先生的捧哏风格素来是滑稽热情的，因此呢，表演起这个段子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加上长白二位多年合作的默契，这段作品可以说是腿子活中的精品。好，下面我们就来继续欣赏常宝霆、白全福二位的珍珠衫。 该该 奴家王三姐， 王三姐干嘛呢？像话吗？ 王三姐吗？ 那王三姐啊，那是武家坡了，那是王宝钏。 哦，奴家王宝钏。 像是像话吗？ 我谁呀、啊？ 奴家王三姐许配窦娥为妻。 我这也乱了。 王三姐， 没事儿， 你就是 都是你搅的。我告诉你吧， 奴家王三巧， 哎， 跟随老爷上任以来，快乐随心，每日老爷退堂甚早，今日填到值班时候不见退堂，丫鬟， 你敢丫鬟？我还得赶丫鬟，在屋子里头呢。 哦，伺候太太，茶水伺候。 是太太， 匆忙。老爷回府， 老爷回府，看，去。别来，你们。 我看这么些评戏了，没有一位这么亮相的。你这哪是老爷呀、啊？整个的耗子，你这是。 这老爷退了堂，生着气的。 哦， 看不起你， 生气。 哎，大家伙， 我以为呀、啊，您是算那窝头屁股。 我还是好的，大家伙。 这。 左官不给民出力，王吃大块烤山芋。 我人这珍珠山可没这词儿啊，您这个。 哎，就这词儿。啊，丫鬟， 老爷。 啊，丫鬟。 哟，老爷回来了！哎呀，老爷， 这怎么意思呀？ 丫鬟迎接主人，不是你们家有这种家规 啊？家规就这么样。

忘了。干嘛呢？我这生气呢。 我怎么 着？你这点就央着我，一大段唱，这点瞧我的吧。 哎， 央你了。 对了， 罢了，我的好心的老爷呀。 这没调儿，这个 您错对了，没错，没调儿。 当滴当，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滴当，当滴个儿当。 要命要命！ 怎么了？ 来点水啊！唱这么半天了，没印厂呢，你这不还找印厂？派头不小，印厂去。 哎呀， 来点水呢， 来点水啊。 喂，还有打字上来的吗？你 还挡着呢， 回来回来，一口没喝着就走了。你这太难了，一口没喝着就走了。你这 他不是干这个的， 干嘛的？ 他这小白楼擦皮鞋。 好啊，秀我连襟。我的兄长有一个好功带来了，妾身我嘞再也不能那个侍奉着老爷，老爷救了我的兄啊，如同救了我的妈呀。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常宝霆白泉符合说的珍珠山。 这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

天瞧瞧， 倒一个啊，上头一个大底小， 哎， 没这么字 啊，啊，别抬杠学学问，行不？ 哥，好好好， 啊， 我不认得， 不认得， 跟你学学，真格的这次那什么， 上头一个大， 嗯， 底一个小， 哎， 这字念晃， 晃。怎么念晃啊？ 你琢磨这个字啊，上头大底下小，它不晃吗？ 嘿，我这字有胡出主意的吗？ 什么叫胡出主意啊？ 没那么字， 字典你查去有啊。 什么字典啊？ 康熙字典， 列国字典也没这么字。 你看怎么样，把字小起了不行，我再写一个吧。木字儿多一甩， 木字儿多一甩， 念什么？ 哪个木啊？ 木头的木 啊，木头的木， 对， 木头多一水， 哎， 和睦的和呀，啊， 不对， 对， 不念和， 你说念什么？ 迁移的移， 迁移的移， 对了， 迁移的移怎么木字多一水？ 哎，木字多一水，这不一个木字吗？ 啊， 这还个多字了，上面有一水。 木字多一甩，哦，这多字也算上 了啊！ 您这连画左脸都算上了， 不要画左脸， 哎， 简单的， 简单的， 上头去下头，下头去上头，两头去当间，当间去两头， 好，没办了，这个都去了，不认得， 不认得， 嗯， 这次念至， 至，哪至？ 南至哪儿？北至哪儿？东至哪儿？西至哪儿的至？ 哦，那几点至几点？ 对。 智字的道字讲 不错， 道字没有立兜， 哎， 那智字那怎么上头去下头呢？ 哎，上头去下头，注意这字， 嗯， 这智字上头是去字的那个，啊，下头， 下头去上头， 智字底下土堆是去字的那个，上头， 两头去当件， 两头都是去字的那个当过件， 当件去两头， 当过件都是去字那两头， 他把我都闹糊涂了。再说一好的， 再说一个， 哎， 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全是不出头。 我说你到底出头不出头啊？ 这是字啊？ 你不认得， 不认得。 嗯， 仨木字念什么？ 仨木字念森呢，森林的森。 哎，就这个字， 就这字。 哎。 那怎么一个不出头？ 不字出头念什么？ 不字出头，哦，念木。 哎，这叫一个不出头， 两个不出头， 也是不字出头，两个不出头， 三个不出头， 也是三不字出头，这三个不出头， 不是不出头， 不是那不字不出头， 全是不出头， 全是那不字出头。 你走吧，你走吧，你把我都闹糊涂了。 说个简单的， 说简单的， 撒口字念什么？ 这我认得，撒口念品。 对， 当朝一品吗？ 撒日呢？ 撒日念镜，眼镜什么的，水镜的，这正对镜。 撒金呢？ 撒金念心，这我还不认得。 撒盐呢？ 撒盐，哪个盐呢？ 咸盐那个盐。 撒盐我不认得。 念齁。 念齁， 哎。 怎么念齁啊？ 你看要做菜要抓一把盐， 正好 两把盐， 咸了， 那三把盐那不就齁了吗？ 又胡出主意了。 再说一个 啊， 撒牛念什么？ 牛羊的牛啊。 啊， 撒牛不认得。 念笨呢？ 怎么念笨呢？ 牛最笨了，一牛笨，撒牛不更笨了吗？ 好， 撒羊呢？ 牛羊的羊。 对， 撒羊我也不认得。 念山呢？ 怎么念山？ 羊最山气了，一个羊山气，撒羊不更山气了吗？ 好， 撒鱼， 撒鱼 念什么？ 撒鱼我认得。 念 星啊？ 怎么念星啊？ 你说一个鱼星，撒鱼不更星了吗？ 你这根据什么呢？ 我根据你那两个字啊。 怎么？ 牛奔羊山。鱼腥气吧， 你那像话吗？ 你那像话，我就像话。 撒鱼怎么念腥啊？不念腥， 念什么？ 念鲜， 念鲜， 鲜鱼水菜，这字念鲜。 嗯， 买鱼都说鲜鱼，谁都买。买鱼，你来二斤吧，我这鱼鲜的，谁都买。那念腥谁不要？